爱就在其中失落。 张浩哲1990年的音乐作品叫做《渡河》，娃娃作词，童安格作曲。这首歌的节奏相当的舒缓，张浩哲的声音低沉而极具张力，所以每每听他唱歌多少都会有一些愁苦的味道。在这首歌里，他把人生比作为河流，寂寞的人被喻作为徘徊在河边寻找渡口的渡客。当然我身边也有人说这首歌在唱爱情，爱情就像这首歌里的河水一样在生命当中流淌而过，而失落爱情的人们，他们就会随着命运而漂流，渡口在迷雾中无从所求，爱情只是人生的一种奢求。我每每听这首歌都会想起后来2015年汪峰的一首歌曲叫做河流，我总觉得这是两首歌的感觉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河流》这首歌里面，汪峰不再像以前那种嘶吼呐喊，也不再愤怒批判。在这首歌表达的过程当中，汪峰的声线里面更多的是温和的克制和浪漫的抒怀，有一种娓娓道来的感觉，好像是在你耳畔说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关于他自己，也可能是关于每一个正在听歌的人。说实话，你终于可以听到汪峰不再是那个单纯背着吉他奋力嘶吼的摇滚青年，在这首歌里总算是多了一点爱的责任，丈夫父亲的这种温柔慈爱的角色的这种感觉。这让我想起了曾经看过针对这首歌这张专辑有人写过的一段文字评论，说心若有了停泊依靠的港湾，那么原本防备的铠甲就会慢慢的放开，长出来的刺也会慢慢的被软化。我想这就是爱的力量，除了热爱生活你别无所求，生活的情致可能是婴儿熟睡时的恬静，街上发传单的小姑娘对你善意的问好，恰好有屋檐可以躲过的那场雨，经过咖啡店刚好就播了你喜欢的歌，甚至是今晚那个月亮看起来要比昨晚更亮更圆更皎洁。好，想在这时间就跟你一起来分享这首河流，如果可以你把收音机的声音开大一点。 找那条流淌在心中的河流，我知道也许它不在任何地方，或是就在我心底最疼痛的故乡。究竟流多少泪才能停止哭泣，究竟回多少头才会看到天空，谁能告诉我那汹涌的孤独与渴望，是否就是我梦里永隔千里的河流。月亮这么强，彩虹也那么迷茫，我能做的只是不悲伤不仰望，总是

却变成一个不同的人。诚恳，我没有怪脾气，没有鲜艳纹身，力量只够表达一些真心。我没有生来勇敢，天赋过人，面对悬念迭起欠缺一些天分。我没有意志力，不曾冲锋陷阵，却变成一个不同的人。普通又不普通的人。 这是来自于好妹妹乐队所演唱的《普通人》，是他们为电影《横冲直撞》所配唱的主题曲。这首歌的旋律延续了他们那种温柔温暖的调性，然后再搭配丁丁章的歌词，只是我这么一个普通的人，却有为你横冲直撞的心，是不是相当质朴的歌词，但是却有着动人心弦的味道。也许你我皆是这个城市生活的普通人，但总会有孤注一掷的时候，不论是为爱情还是为理想。而正是这份面对人山人海只剩一些诚恳，力量只够表达一些真心，就显得更加的难能可贵了。讲到这里，让我想起了路遥在他的《平凡世界》当中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当然普通并不等于庸俗，他也就是这本书里的孙少安，也许一辈子就是普通人，但他要做一个不平庸的人，在许许多多平平常常的事情中，应该表现出不平常的看法和做法来。我想好妹妹乐队就是有两个一路不信邪不服输的人组成的，所以才会有今天的音乐成就。我今天看到一段文字评价说，好妹妹乐队已然成为青春的代言人，唯有少年自在如风。但是想想我身边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好像并不像我们在节目当中所说的这么积极向上，也可以在平凡的世界当中找到一句话去对应他们的生活状态。平凡的世界当中有这样的一句话说，人们宁愿去关心一些蹩脚电影演员的吃喝拉撒和鸡毛蒜皮，而不愿了解一个普通人波涛汹涌的内心世界。提醒各位，电影明星也好，歌手也好，他们带来的好的电视剧、好的电影、好的这个音乐作品，我们都可以为他去鼓掌，但是关于他的那些吃喝拉撒鸡毛蒜皮的事情、八卦的事情还是放一放吧。想想自己的工作和学习未来的日子，他们虽然可以陪伴我们用电视剧、用那些艺术形式，但生活还是得你自己去争取，自己去照顾自己。所以想听好妹妹乐队的这首《昨天的你的现在的未来》。 偶然听别人的歌，会有许多感慨，一时间心里涌起许多的迫不及待，平息了连连风尘，才知道那些曾经拥有却不是爱，握着的手

谁人在自唱自弹自怨，为什么只得我在心酸，难再恋但亦难以乱，偏偏你还被余情相恋，在痛苦屈膝这里边缘，还未绝情已心软，又是蓝色时分，没有清清楚楚的爱恨，就算这个世界只争转眼，就算即将遗憾无需开印，说别离的时分，又再一声不响的接近，就算我已快要倒于寒冷，至少这刹那 在1994年所发行的专辑《胡思乱想》当中所收录的《蓝色时分》，陈小霞作曲，林振强作词的音乐作品，在这首歌里你可以听到这样的歌词，各位可以仔细听一下。谁会想深夜一个人，慈悲的你越拥进，谁明白是爱是怜是悯，没什么比这更值得等。矛盾间欲问难再问，即使发觉你移情别恋，就当初认识一个陌生人，人是动人和兴奋。可能会有很多朋友会觉得这首歌感觉很熟悉，但是一时半会儿想不起到底是哪首歌。我为什么读歌词？其实这首歌词前面这几句话里面就有两个字已经说了原曲的名字。你一定熟，温柔的慈悲。我相信会有很多年轻的朋友都是因为2003年阿桑的翻唱，透过他沙哑又伤感的嗓音，可以说唱出的是另外一种温柔，也让很多相对来说年纪比较轻的一些朋友对这首歌算是更多了一份认知。而这首歌的原唱是林良乐在1992年所发行的同名专辑。我觉得王菲她这种独特的空灵唱腔和原唱也是不同的，但是王菲还是传承了原曲当中所包含的这个温柔的那一部分。我想这首《蓝色时分》可能是很多资深级的王菲迷比较喜欢的一支音乐作品吧。既然说到了林良乐，我们就简单的说一下这个比较会唱歌的人他现在的动态。他其实已经消失了很多年，在最近一段时间知道他的消息，就是他去世的消息。2016年3月，传出他因为肝肾衰竭逝世，当年他53岁。我一直在纠结是播他另外一首歌曲，还是播这首温柔的慈悲。我在想，可能大家听过阿桑的版本，也听过南方二重唱的版本，或许还真没有听过这个叫做林良乐的版本。所以纠结来纠结去，我还是决定跟你一起来分享这首林良乐所演唱的《温柔的慈悲》。 其实我早应该告别你的温柔和你的慈悲，但是我还深深地沉醉在快乐痛苦的边缘。你温柔的慈悲，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继续要分享到的歌曲是一首英文歌曲《Almost Lover》。恋人未满。 Your fingertips across my skin, the palm tree swaying in the wind, in my chair. You sang me Spanish lullabies, the sweetest sadness in your eyes, clever trick.I never wanna see you unhappy. 这是来自于艾莉森·索多尔所演唱的《Amorous Lover》恋人未满。这是2015年冯小刚监制、张浩执导、汤唯、廖凡主演的电影《命中注定》当中的英文插曲。这首歌响起的时候，正好是汤唯和廖凡在雨中漫步道别，所以那场戏显得更加的伤感。我想会有很多朋友在看电影的时候可能都不太忍心让这两个人分开，对不对？特别是在电影结尾的地方，汤唯和廖凡一起在翻新的教堂的塔架上相拥接吻的时候，啊，那画面真的很美好很幸福。可是当阿令和孙楠的那首电影同名主题曲响起的时候，你立马又会在那种浪漫幸福的场景当中跳戏跳出来，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怎么就像是看冯小刚的一部老电影一样。然后再回看这部电影的演职人员的表格，监制冯小刚，张浩执导，啊，难怪有这样的电影风格。后来想想，导演不应该啊，你如此这般是因为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你的主权不够。说实话啊，在今天已经不得而知了，但是可以知道这一点，如果你不像样自己去有自己的想法，拍出来的东西一定不会有自己的风格。也难怪电影制作公司当中虽然有华谊、幸福蓝海，演员有汤唯还有廖凡来加持，但是给人的感觉总有一种无力回天的状态。豆瓣最近的评分只有5.7分，可是我们掉头说原片，原片真的是很好的一部片子。这部电影《命中注定》翻拍自1994年小罗伯特·唐尼所主演的好莱坞经典爱情片《Only You》，中文叫做《我心属于你》，我建议各位可以去看看，真的相当不错。爱情电影可以在豆瓣上获得7.3分的评分，算是很高了。另外，当年这部影片公映的时候，休斯顿邮报有一篇评论说，本片是《缘分的天空》以来最好笑与可爱浪漫的喜剧。去看看吧，我们这个时间来听这部电影同名主题曲《Only You》。 Seem right. Only you can make the darkness bright. Only you and you alone can thrill me like you do and fill my heart with love.For only you, baby, only you can make this change in me. For it's true, you are my destiny.I understand the magic that you do. You, my dream come true, my one and only you. so true. You are my destiny. When you hold my hand, I understand the magic that you do. Baby, you my dream come true, and one in all. 是一部 Only You， 你可能会觉得真是一部相当失败的翻拍，因为原片还是蛮精彩的。看完这部电影，或许你还会想起托斯卡纳艳阳下的那样的一句话，叫做毋庸置疑，好的事情总会到来，而它来的晚了些时候，不失为一个惊喜。我们今天在节目最后居然推荐了一部老外的影片，也说到了翻拍老外的电影。那我觉得翻拍的比较好的一部电影应该是我的好友于淼作为改编的编剧，那部《情圣》拍的不错，据说马上就要出第二部了，各位有空不妨支持一下。想要在今天节目最后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歌曲是薛之谦所演唱的《演员》，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简单点，说话的方式简单点，递进的情绪请省略，你又不是个演员，别设计那些情节，没意见，我只想看看你怎么演，你难过的太表面，像没天赋的演员，观众一眼能看见。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演视而不见，再逼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收起了底线，顺应时代的改变，看那些拙劣的表演，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延缓厌倦，原来当爱放下防备后的这些那些才是考验。意见，你想怎样我都随便，你演技也有限，又不用说感言，分开就平淡些，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演视而不见，这什么，其实说分不开的也不见得，其实感情最怕的就是拖着，越演到中场戏越哭不出了，是否还值得，该配合你演出的我尽力在表演，挑选，如果还能看出我有爱你的 藏着你走过的路，读过的书和爱过的人。光阴的故事，音乐王平与我们一同成长。